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20，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今天第一节的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为了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奥运精神，弘扬冰雪文化，近日献礼冬奥会的中英双语新书《雪剑》和《冰剑》出版。其中《雪剑》以丰富详实的图文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阿勒泰人原始的滑雪狩猎运动，以及社会各界对发展冰雪文化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冰剑》通过图画、报纸、照片、奖牌，甚至糖果盒子等藏品，解读冰上运动的历史和现在，展现了北京冬季运动的发展脉络和独特文化。冰雪运动有着怎样的历史？其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的冰雪运动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冰雪运动的奇妙世界。最近献礼冬奥会的中英文双语新书《雪剑》和《冰剑》出版，又给我们了解冰雪运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冰雪运动有着怎样的历史？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的冰雪运动又被赋予了怎样的新内涵？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冰雪运动的奇妙世界。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雪剑》一书的作者申兆剑，以及《雪剑》和《冰剑》的责任编辑刘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先请两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两本书大致讲的是什么内容呢？这个书的名字是一本叫《雪》，中间有个点儿，然后是后面是鉴定的鉴，这是《雪剑》。第二本是《冰》，然后一样也有一个点儿，然后是鉴定的鉴，叫《冰剑》啊。那么这个鉴定的鉴，这个书名当中的剑又怎么解释呢？ 鉴定的鉴，其实这里呢，鉴定的鉴，更应该说这个剑应该是一个本意，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唐太宗说过一句话。叫做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那实际上这个剑呢和镜是一个意思，它是一面镜子。那我们现在这个书叫做冰剑雪剑，实际上也是一个镜子，它有一个借鉴的作用。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国冰雪文化的一个梳理，因为可能以前别人做过但没有这么系统。我们现在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呢，希望能够对大众了解我们的冰雪文化，包括日后我们来推进这个冰雪文化，为我们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助力能够做出一点贡献。 那我们请单老来说一下哈，刚才我们听刘璐说是讲了一个历史上的或者说整个的脉络的东西哈，那具体分为哪些内容呢？ 冰雪剑这两本书啊，不但是出版的英史的，而且呢文化含量啊是很浓重的，概括的把中国冰雪运动的一些历史状况、现今的当代的开展的情况，以及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呢，非常丰富的体现出来。同时，这两本书啊，从出版的角度上，出版的精准度、文化底蕴和艺术性啊，都远远的超过了以往冰上运动和雪上运动啊出版的那种书籍的水平。所以我感觉啊，我能成为这本书一个作者，我感觉很自豪也很荣幸。 其实随着2022年的冬奥会的申办成功啊，大家对冰雪项目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其实这方面的图书应该也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咱们这次新出的这两本书《冰剑》和《雪剑》，和这些其他的图书来比，最大的不同或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首先一点是它的文化性，就是我刚才说过的这种有这种文化传承，而且这种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贯穿的一个，它在时间的覆盖和它的范围覆盖上都非常的广。比如像《兵谏》这本书，它的时间上上溯可以到乾隆时期，可能大家一提起这个冰上文化都不会想到说中国的冰上文化能到那么久远，然后它的下限呢可以到2016年的全国第十三届冬运会，而且它的范围呢覆盖也很广，包括这种宫廷的冰上运动、民间的冰上活动，还有现代的冰上体育都囊括进去了。第二点呢是我觉得它比较接地气儿，一个是这个书里的故事很多，不是说我给你就是在讲一个理论，然后或者说教你这个滑冰怎么滑，它不是这样，它实际上讲了很多故事。比如像这个乾隆，他每年冬至会到太液池，也就是今天的北海中南海，他去阅兵啊，这个冰是冰上的冰，不是那个士兵的兵。 对， 还有像这个民国的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滑冰。另外一点就是里边有一些是作者他自己收藏的这些藏品 也在里面有展示， 对，也在里面有展示。 嗯，是这样哈。其实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单兆建先生，只说了是《雪剑》这本书的作者，但单先生的身份其实远不止于此哈。您和滑雪运动的渊源还是太深了。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单兆建1938年出生于吉林省，1961年毕业于吉林体育学院，从事滑雪运动60多年，是中国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曾任国家体委滑雪处处长、中国滑雪协会秘书长、亚洲冬季两项滑雪联盟技术部主任等职务，退休后担任中国滑雪协会技术顾问。单兆建是阿勒泰地区人类滑雪起源地研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滑雪生涯中多次受到嘉奖。2010年3月，国际滑雪组织授予他单兆建对世界滑雪运动做出贡献的特制奖牌。2018年3月，荣获国际滑雪历史协会授予的世界滑雪历史文化研究最高奖项终身成就奖和中国滑雪之父的荣誉。 中国滑雪之父，请您来写这本《雪剑》，我觉得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哈。能不能跟大家讲讲您当时是怎么走上滑雪这条路的？当时应该是很小众、很冷门的一个项目吧？当时咱们国家的滑雪运动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我从事滑雪运动啊，今年是65年了。我从小的时候啊，成长的和生活在长白山脚下的通化。那通化那个时候是每到冬季啊，是凌寒雪原，高山峻岭啊是一片银白。我家乡啊是自然雪非常丰沛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环境上长大呢，对雪就产生了非常浓重的感情。我从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雪地里走路的时候，听到咔嚓咔嚓那个声音，就感到很振奋。 嗯， 有的时候啊，穿那个草鞋，底下浇上一层水，结成冰，能在啊雪面上滑行，那也是一种乐趣。 嗯， 是吧？从这种乐趣当中，逐渐对滑雪啊就非常热爱，所以就走向了滑雪之路。1957年呢、啊，我有幸啊参加了中国第一届全国的滑雪比赛，获得了第一个项目的冠军。 嗯， 所以后来人呢、啊，大家都称我为中国的第一位啊全国滑雪冠军。 嗯， 从那届滑雪比赛之后呢，我就啊，当然就不能用草鞋来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也不能用啊一些捆在脚下的竹皮子啊或者脚滑子参加比赛了，就穿起了规范的滑雪板。 嗯， 是吧？那个时候所谓的规范呢，也就是木子做成的， 哦， 是吧？是从那个日本的关东军呢所遗弃下来的雪板，经过自己的改造，给它穿进了滑雪板。 嗯， 我记得参加第一次全国滑雪比赛的时候，穿的滑雪板呢，都是自己给它加工而成的，适合于自己的特点和兴趣。 嗯， 是吧？从事滑雪运动这些年来啊，我就感觉到滑雪运动为什么这样吸引人，因为我感觉着逐渐领悟到它是大自然里的项目。 对。 啊，它自己具有啊十分重大的自然属性。这些说成滑雪运动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呢？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在我幼小的青年时代的心灵当中啊，就产生了一些许多上追求得到一个答案的那么这种欲望。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嘛， 是 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内容，就是阿勒泰地区啊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那您是这项研究发起的这个组织人哈、啊？那为什么世界的滑雪起源地，我们怎么得知是新疆阿勒泰呢？ 这是个很关键问题，这也是啊广大观众啊要问的一个问题。 嗯， 我想啊，中国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起步还是比较晚的。 嗯， 关于人类滑雪到底起源于什么地方，在世界上已经有百年的研讨和争论的历史了。中国呢，根据世界各位专家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所提出的主张，说研究的经历来看呢，走了一条啊我认为是比较科学的，或者是一条呢精准的道路。 嗯， 往往呢世界滑雪起源地在什么地方呢，国外的专家都是从哪个地方发现了一幅岩画，或者是呢哪个地方出土了一幅滑雪板而论定的。我是中国这个项目的研究的专家组的组长， 嗯， 我也是主要是也是个策划人和领导者， 嗯， 我是根据那个科学的理念，首先研究啊人类滑雪的起源所应该具备的哪些基本的条件，把这个基本条件研究的精准的话，我们就去找滑雪运动啊起源的原点，最初的那一点，我们避开了一些繁琐的不规范的一些研究的一个途径。 那我们当时在寻找这个滑雪起源地的时候，最终的决定性的几个点和因素是哪些呢？ 第一点呢，我们首先研究了它的基本的理论，它必须啊有这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你比如说比如天气寒冷的地方， 哦， 第二个必须雪大雪期长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呢它必须啊就是制造滑雪器具啊的材料来源比较方便的地方， 嗯， 第四个呢必须当时的经济和生活的状况啊需要这种滑雪作为它生存或者代步的工具的地区， 嗯， 第五点呢它所处的那个地域啊它必须是啊能体现出滑雪的特性和特征， 嗯， 你比如说不能在高山峻岭当中，悬崖峭壁当中，也不能在纯粹的沙漠平地当中， 嗯， 这五个条件我们就综合去判定哪个地区适合于滑雪运动的起源，哪些地区呢不具备这些条件， 嗯， 所以我们最后的焦点整个就聚焦在中国新疆阿勒泰， 哦， 这个光有基本条件不行啊，还得有一些证据，后来我们就陆续找些证据，岩画只是一个方面，岩画它是刻在石头上，我们从岩画方面，从语言学方面，文字方面，以至国外的研究的成果的延续方面，综合的大约能有啊十个根据， 哦， 就证实到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 对，刚才我们说了滑雪项目的起源啊，我们也再来谈谈这个冰上运动，滑冰这些冰上运动的历史是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滑冰的历史的话，就中国而言应该是在清朝乾隆时期， 哦， 他有这个宫廷的冰洗运动， 嗯， 乾隆当时对这个运动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嗯， 就每年一到冬至的时候，整个太液池就结冰了，太液池就是今天的北海包括中南海，乾隆呢就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冰上的活动，主要是在北海，有的时候也会在南海的瀛台，大家都知道这地儿就是慈禧观光绪的那个地方。 对， 具体来讲呢，就是当时它其实是一个比赛， 嗯， 在赛场上呢设立三个带有彩旗的旌门， 哦， 这个旌门呢它是旌旗的旌，其实就是类似于三个球门， 嗯， 在每个旌门下面呢挂一个彩球，然后宫中的八旗就按照黄白红蓝的顺序依次的上场，每旗呢一般是16人，有的时候也是32人，那合在一起就是大概128到256个人，场面非常的壮观。这些人呢包括有旗手有射手，射手呢每个人要佩戴三支羽箭，他们在经过这个旌门的时候啊会向这个彩球射出一支箭，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旗手和射手都会做一些非常精彩的花样表演， 哦， 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花样滑冰，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个竞技，到了这个活动的高潮的时候，你想一两百人的队伍然后全在这个冰上，就像一个游龙一样非常的精彩， 嗯， 那乾隆皇帝呢对这个冰洗非常的重视，他找了这个画师啊专门画了两幅画，这个画现在在故宫还有收藏， 而且大家都知道乾隆他自己比较喜欢附庸风雅，他的御制诗有4万多首、 也写了不少这个 诗，对，也写了不少兵的，而且他当时还专门去组织了一批文人大臣士大夫来跟他一起来写这个兵喜赋，描写这个整个的一个壮观的场面。 对，我们这两个字是冰上嬉戏的这个冰喜哈。 对， 我们的网友啊也是发来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网友石头说，北京以前滑雪的不算多，但滑冰的可太多了啊，什刹海冰场到现在都很火，从小就在那儿溜冰，满满的回忆。我看到在《冰鉴》这本书里也很写了很多这个以前北京市民滑冰的这些故事哈，估计很多朋友看了都会感觉特别亲切。那能给我们讲讲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最有意思的一两个故事吗？ 说起什刹海，这个可能都不是一般老人在怀念，包括像我们这些80后、90后，小的时候也是在这些地方滑冰滑出来的，也是一提起这个事情都非常的怀念。那实际上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当时就兴起了一股滑冰热。那北京这边呢，不管是在什么阶层的人都非常喜欢去滑冰。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著名的作家王蒙，他曾经就说呀，说这个初恋是一杯又一杯的美酒，有初恋一切都变得那么醉人，而什刹海的冰场呢，就是其中的一杯。那对于王蒙来说，他记忆犹新的是1952年的一个冬天，他说这是他自己唯一的一个冬天，因为他在当时差不多每个周六的晚上都要去什刹海的冰场去滑冰。那个时候的冰场跟现在没法比，非常的简陋，但是有三样东西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小卖部的冰凉的红果汤，就是这个山楂汤。冬天的这个红果汤啊，看着非常的透亮，用他自己的话说呢，这个颜色就是超人间的奇迹。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冰场的服务部免费给顾客电磨冰刀，这个冰刀啊，在这个磨冰刀的时候它会四溅的火星儿，当时王蒙看了以后觉得非常的令人神往。那第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当时冰场上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俄罗斯的歌曲，这个就很有时代感呀。王蒙说当时最让他感动的是皮亚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他是一个多声部的一个俄罗斯的女生合唱，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唱的这个环境当中再去溜冰，当时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这个主要是王蒙。还有一个像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他在他的一个回忆录当中啊，就提到说毛主席那个时候经常带他们去溜冰，他当时小学还没有毕业，在一个大冬天的周日，毛主席呢就带上他们几个孩子一起去南海的溜冰场。一到那儿呢，他们几个就急急忙忙的把主席给他们的这个崭新的冰鞋全都换好。这个时候啊，毛主席就穿着大衣站在一旁，点着烟就跟他们说，说孩子们，你们赶紧去练吧，试试你们的身手。 我听说之前还有在北海的有一个化妆溜冰大会，是有点像化妆舞会的感觉了吗？ 对，当时就是滑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每个人他穿的衣服都不太一样，有一些社会的名流或者说思想比较前卫的人他会穿一些时装，所以当时整个这个化妆的溜冰舞会看上去其实更像是一场时装表演。 我们听起来这些故事啊，应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亲切了哈。我们看到这个冰鉴当中也写了一些传奇人物哈，比如说在咱们国家冰雪发展的这个运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人物。我们简单的先说几个名字吧。 应该最传奇的一个是当时人称花神的萧淑芳。这个萧淑芳呢，他其实参加过这个五星红旗的这个设计。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他的祖父呢最早是在澳门住过，当时和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那个时候还是在镜湖这一边行医，俩人是邻居，所以他们家呢受这种新的思想比较早。那萧淑芳是一个民国时代这样一个女性，但她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所以就是对这些新生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在她14岁的时候，她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就休学了，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就特别不好。到了20岁的时候他开始就练滑冰。他其实最开始接触滑冰的时候是将滑冰当成一种健身的运动。但实际上萧淑芳他本身是一个画家，他之所以被称作花神呢，就是因为他当时画的花儿非常的受人喜爱。所以他呢渐渐就把自己对这种绘画的美感融入到了自己对这个滑冰当中，他开始创造了一些独特的花样滑冰的动作，这样他渐渐的就已经不是在 锻炼身体了，实际上他已经有一定的专业性了。 哦， 那在1931年1月的时候，北海公园举办了每年一度的化妆溜冰大会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化妆溜冰会。 嗯， 当时肖淑芳呢就去参加了，在这次比赛当中他得了第二名。在四年以后，1935年，北平举办了华北运动会冰上表演会，肖淑芳在这次比赛的时候一举夺冠。 嗯， 可以说这一次比赛奠定了一个他在中国早期这个滑冰史上的一个地位。当时啊，他在比赛当中曼妙的身姿就登上了上海非常著名的《两氧花报》。等到晚年的时候，肖淑芳还聊起了这次的夺冠经历。他说，从世界范围来讲，花样滑冰在那个时候并不流行，还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技巧，不像今天这样非常的难度非常高。他说在当时啊，对更为闭塞的中国人来说呢，没有多少人会搞这项运动，但是运动会能把滑冰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来比赛，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肖淑芳他自己啊，对夺冠呢倒是没觉得怎么样。他说，值得提及的倒是滑冰这项运动使我获益匪浅，从那以后我的身体渐渐就好转起来了。所以说，其实冰雪运动呢，它不仅仅说是一种娱乐，它对我们大家的这种身心健康都非常有益。 这是我们从冰剑的这些内容当中了解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哈。我们再来聊聊现在啊，我们这个冰雪项目，这个冰雪运动的状况哈。网友阿成也就问了，说咱们国家在冰雪的项目上比较强的目前是哪些呢？ 冰的方面呢，主要有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还有双人滑，这都是咱们比较传统的一些优势项目。那像现在呢，大道速滑也开始后来居上了。在刚刚结束的上一届的这个2014年的冬奥会上，我们也获得了金牌，可以说整个冰上运动的形势呢都是越来越好。 嗯，咱们的雪上运动 在那个中国冰雪项目上来看，总体上啊还不是一个冰雪强国，冰上的运动成绩好于雪上。在滑雪的各项目中，因为滑雪的呀项目很多，金牌很多，大约能占冬奥会的呀2/3的项目上是雪上项目的，所以呢，看雪上项目这几大项当中啊，我们只是在个别小项方面现在处于领先地步。 嗯， 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式滑雪的空中技巧项目和单板滑雪的 U 型槽项目 啊， 有与世界优秀选手一拼和一争的这个实力，其他的项目啊还是相对落后，甚至是啊非常落后的。 您也是从事滑雪运动60多年了哈，一路这么看过来，我们现在的这个滑雪的条件，或者说民众的这个滑雪的基础和以前相比，是不是变化了很多呢？是不是觉得滑雪场肯定是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好了呢？ 是的，现在的中国冰雪运动的状况，要比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比10年之前都要好的很多，是吧？你比如从滑雪场地上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上个世纪末来看，全国的滑雪场只有不足10家，是吧？而且啊，都多为啊专业服务的啊。现在的滑雪场的可能已经700-800家，全国滑雪场，而且冲出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南方也有滑雪场，也能够滑雪。所以来看的话，现在的那个滑雪的条件、参与的人数、运动水平的提高的幅度，都远远超过了过去以往的各个时期。 嗯，是这样的。 我相信通过2022年呢，北京冬奥会迎接他的冬奥会的这4年当中，或者是以后，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感召之下，更多人加入这个滑雪的行列里来，运动水平啊会有明显的提高。 嗯，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句，运动水平的提高啊，它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提高的呀著作条件的总会，它不是说握握拳头或者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就能出现冠军。我觉得以衡量一个国家滑雪运动的水平的高低，不能只从冠军上的衡量，要从这个国家竞技运动的总体水平、这个国家的滑雪的文化氛围、这个国家滑雪产业它具有的规模，以及这个国家的科研力量的强弱，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雪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很多项目上还处于一个劣势， 是， 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在近十年，就像您说的，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进步了。在这样的进步的效率之下，相信这个效率还会再一次提升啊，我们的进步以及我们的这个更多的锦标的争夺的资本和自信。相信会很快的到来哈。 是， 很多网友可能听了今天的节目，或者说随着我们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热度不断的升级啊，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想让孩子包括自己都去尝试这个滑雪和滑冰的运动了哈。我们这个秋天来了，冬天马上也要到了哈，这个天然雪季也要开放了。我们网友也有问，想让孩子学滑雪，那多大学合适？有年龄的限制吗？在北京学滑雪方便吗？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人说滑雪是一种危险运动，国家也规定了滑雪项目是一种啊高危险的体育运动项目。但是我从这60多年来我的体验和感悟来看，我觉得滑雪确实有一定的危险，但是滑雪的雪我胆子比较小一点，滑雪受伤那些都是我们称为傻大胆，就是他拿起了雪板他不知道深浅和高低，拿起了雪板就往上面山上跑，坐着缆车就上到高级道去，他下不来啊。 对， 下不来他怎么下来呢？也可能是连滚带爬下来了，也可能用一种非常不规范的滑雪姿势勉强这样蹭下来的。 嗯， 所以滑雪啊，我们来看不要惧怕它。滑雪运动有许多对人身呢有好处的地方。我总结出来，那这样滑雪呢，就像啊冬季里啊高山峻岭中的雄鹰一样，你要勇敢去面对它，征服这个寒冷。征服雪山， 对， 又是像那林海雪原当中的荡漾的轻舟，在它那上面你好像吹着口哨，或者你欣赏着乐曲，你去滑这个雪去。 嗯， 滑雪呢是童话里的银色世界啊，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这个勇敢呢绝不是鼓励你去傻大胆 冒险。 有的人说了，我滑雪学得特别快，一天我就上中级道了。我说你错了，一周你上中级道去，那都是我都在画行问号。 对， 你怎么下来的？我们说你上了中级道，上了高级道，你要用中级道的技术。 所以说啊，滑雪这个呢，我们鼓励大家去大胆的去投身尝试，但一定要科学的循序渐进，千万不要这个挑战自己能力以外的盲目去挑战啊。 对了， 今天的这个两位嘉宾的介绍，我们对冰雪运动和冰剑雪剑这两本书也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啊，也感受到了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魅力。但我们纸上谈来终觉浅，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到这个冰雪场地当中去体验一下这个运动的实际的魅力，在文化和运动上多来感受一下北京冬季运动的这个独特的气质。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带来了如此详细的讲解，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打开窗，看到世界的天气，扑面而来雪花的气息，这里开始的每一个话题，是笑脸到笑脸的传递，我们的。北京，你们的北京，高楼陪伴着皇城跟记忆，大街小巷冰上的童趣，每块站牌都写满了往昔，源远流长留在画里，今天的北京，明天的北京。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两台 OLED， 其中就有一台是创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董酒一二五八，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一二五八，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 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2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这一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节目的精彩剪辑。1949年11月，沈阳迎来一个特殊时期，究竟将如何发展，如何建设，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顺便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吊灯。派去抢修电力的部队已经出发好久了，拧成了一个川字。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头上的灯突然亮，桌后的人甚至不得不用手遮住了前额。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3点。他脸上严峻的神情终于慢慢的缓解开，电终于通，开端不错，也许是个好兆头吧。接下去的工作也会这么顺利吗？沈阳准备好了吗？以上的一切发生在1948年11月3日，沈阳全城电力恢复，这一天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天。 1948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进攻，不到2天时间，13万国民党守军即被一扫而光。11月2日下午5时，这座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宣告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市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解放军进城。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腾的人流，庆祝城市的解放，欢呼沈阳获得新生。 沈阳市军管会的办公地点临时就设在了市中心的大河旅馆，中山路是必经之路，而这样萧条的场景正好就呈现在了接管干部们的眼前。空旷的街道，紧闭的商铺门面，以及三五成群呆立在街头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这座城市并没有显出多么的欢快气氛，而更多的是恐惧和对未来的不安。实话实说，沈阳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之前武装攻克的石家庄、哈尔滨等城市规模虽然也不小，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都无法和沈阳相比。 就在沈阳市军管会主任刚刚在大河旅馆安顿下来，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传来了坏消息。沈阳火车站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初步查明一辆废弃的列车被定时炸弹引爆。请注意，爆炸的是一辆废弃的列车，这不禁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在解放军发起总攻之前，城内的地下党已经对机车头进行了破坏，以防敌人运兵逃跑。站里停着的车皮车厢可都是走不了的呀。城市里的重头目标甚多，为什么单单会对废弃的列车下手呢？还有更危险的，天刚刚放亮，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绕着沈阳火车站一通的盘旋，是狂轰乱炸。如此反常的举动，这车站里必有蹊跷。 侦查很快有了结果，军用站台里竟停放着50节车皮的榴弹炮和炮弹，一水崭新的美国制造，连箱封都没有拆。然而就在这些车皮底下，还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设的炸弹。显而易见，敌人的轰炸机就是冲着这批弹药来的。不过既然车皮下面都安了炸弹，干嘛还派飞机来呢？这个貌似有些诡异的问题，其实一点儿也不难理解。看看定时装置，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没想到会这么飞快地一败涂地，除了个别车皮调过了时间之外，其他的都还没来得及设定呢。 虽说是有惊无险，但这个下马威瞬间就让大家提高了警觉。沈阳市军管会一声令下，紧急彻底调查全城到底还有多少这样遗存的军火，真可谓不查不知道。沈阳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坐在炸药包上的城市。 说到沈阳，有一个地名大家都熟，铁西区。当时铁西区的兵工厂和仓库正是国民党军队最重要的后勤军需补给基地，仅在这里发现的炮弹、子弹、雷管、炸药、炸弹，各种武器及军需物资就可以装载将近600节车皮。 在日后总结的沈阳战后恢复情况中，沈阳市军管会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报告：如果这些弹药能够及时运出，将特大力于全国作战。当然报告中没有写如果运不出去怎么办呢。据保守估计，一旦这些弹药爆炸，至少一半沈阳就会消失了。城市解放头10天，国民党的飞机天天来炸，多个厂区被夷为了平地。但想象中的惊天动地、蘑菇云升腾的大爆炸却始终没有出现。最后看实在炸不出什么结果，飞机才不来了。那么这么多军火弹药都到哪儿去了呢？运肯定是运走了，但关键在于谁来运，怎么运。由沈阳市档案馆特意为我们提供的当年沈阳市军管会送报中央并转各局委参阅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已由周统权、刘居英、江泽民组成运输三人团抢运。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江泽民并不是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位籍贯四川的同志，曾在比利时留学工科，后来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可惜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和更多的资料。报告中所提到的这三个人当时都是沈阳市军管会专门负责铁路的干部。短短一句话，运输三人团抢运，想必您会有疑问，如此大量的军火，这三个人是怎么运的呢？其实在这一句话的后面涉及到的是几百名技术干部和铁路职工， 上千名工兵、装甲兵、特种兵战士，在运输三人团的统一调配下，冒着极大的危险连续作业抢运，把弹药分散到了城外的几处安全地。仅在11月3日这一天，就已经疏散了240车匹。坐镇大河宾馆，统筹接管沈阳一切工作的人，就是他，时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要说陈云，必谈三点：懂城市，懂干部，懂财经。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先后在上海、莫斯科等国际大城市工作。1937年回到延安之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结出一整套党内选拔、培养、任命干部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陈云奔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全面负责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财经管理和经济恢复。如今沈阳解放，要说率队接管的领头人，陈云绝对是不二人选。进驻沈阳的时候，陈云43岁，在东北大地上走过不惑之年的他，对于沈阳绝非陌生。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在进入沈阳的第一次军管会全体会议上，陈云立下过这样的豪言：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城市解放的第二天，电力抢修完成，第三天，全市机关开始办公，党报《沈阳时报》出现在大街小巷，舆论环境开始好转，第四天，经沈阳至全东北的邮电重新运营，第五天，自来水畅通，所有工作有条不紊，一周之内，沈阳的基础设施全部恢复正常运转。 那从接管初期的进展来看，一切都在按照陈云的设想稳步前进，但很快关乎生死的大问题就凸显出来。 陈云几十年的饮食习惯为何在沈阳自行停顿？ 这无疑是给物资已经奇缺的城市雪上加霜。 借鉴苏军和国民党用过的经验，陈云的军管会城市治理到底有何新招？ 11、12、13，不多不少，整整13颗。陈云吃饭很有讲究，午饭2两，晚饭1两，都是精确到克。平常最喜欢的就是这煮花生米，每天都吃，但严格控制在13颗。按照今天的说法，还真有些数字化生活的意思。玩笑归玩笑，陈云的身体一直是比较虚弱，吃花生米是养生之举，但花生米胆固醇又比较高，所以必须严格控制限量。但是就这几十年的习惯，到了沈阳没几天，陈云愣是主动给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的沈阳全城缺粮。1948年，沈阳地区农业严重受灾，周围各县粮食是颗粒未收。解放之前，城里就已经闹了很长时间的粮荒。11月5日，沈阳又迎来了1948年的第一场雪，这无疑是给物资已经奇缺的城市雪上加霜。 当时沈阳城内大约有30万市民，另有5万滞留的国民党散兵以及随军俘虏， 加上进城的30万解放军，合计65万人。这么多人每月需要多少粮食呢？至少7500吨。而此时城里的存粮有多少呢？仅仅1500吨。 以陈云工作之细致，他不可能不关注到这个冬天的收成，也不可能不知道沈阳城内的严军状况。其实早在辽沈战役打响后不久，陈云就已经做好了规划。解放区征收200万吨粮食，东北局另外购买40万吨粮食，并储备100万匹布。如果这些物资都能及时到位，按理说沈阳是不愁保暖的，可问题就是到不了。 铁路没有修通，实际上就意味着沈阳这个东北交通枢纽已经瘫痪，运粮进沈阳只能靠公路。军管会征收了所有能调动的汽车，外加每天3000到5000辆不等的马车，全力投入运粮。即便如此，一天下来全部的运力也只有2000吨。为解燃眉之急，沈阳市军管会召集各界商户，陈云亲自动员摊集，之后又向城市周边的粮业大户借用了2000吨粮食，终于扛过了第一个月。而就在这一个月之间，沈阳市军管会调动工兵，一个倒岔一个倒岔的排雷，工程兵和广大技术干部完全凭借人力，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轨运上工地。时间进入1948年12月，沈阳至东北各地的铁路运输线已经全部抢通。至此，不仅外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沈阳，更重要的是，东野大军可以力遵中央军委指示，沿铁路长驱直入，火速入关。 这又是一项近乎奇迹的成就，不知您是否能从中看出门道？从弹药疏散、水电畅通到粮食运输、铁路恢复，所有的行动都突出了一个抢字。而在每一次抢的背后，不光有军队的参与，同时更有一股似乎看不见的力量在运筹帷幄，把控全局。而这就是军管会的力量。依照工作性质的不同，沈阳解放的时候，东北军区、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领导机构都派出了干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布告可以各贴各的，但封条只认这一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城市一切原有机关资产只有军管会才有权利接收处理，其他单位无论规模大小、级别高低都无权插手。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共产党以前在这方面吃过亏。 1947年岁末，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一些中小城市。可在进入这些城市之后，由于缺少统一权威的机构把控，以至于出现了旧政权遗留问题无数，但无法及时有效得到解决。不同机构间各自为政，拆分设施，争抢物资，严重扰乱了城市秩序和运转系统，造成不小的损失。 这段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历史中被形容为走了必要的弯路。经验不足，干部缺失，随着解放城市越来越多，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更加凸显。1948年6月，还在哈尔滨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就向中央提出，我们不懂的就要学习借鉴，同道中人的要学，对手的也要学。 而学习的主要内容正是对于城市的军事管制模式。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在剿灭关东军之后，苏联方面指派专人组成专门的接收机构，以军管会的形式迅速摆平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力乱局，收效甚大。 无独有偶，到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采取的也是这种形式，只不过不叫军管，而叫东北行辕。行辕主任就是熊式辉。军管会也好，行辕也好，在本质上都仍然是军事指挥机关，以保证战后维稳大局。但与此同时，他又并不完全依赖于军队，而是兼具强大的行政管理职责，也就是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通过核心领导团队快速高效统一地处理纷杂繁复的城市问题。东北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而此时辽沈战役也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1948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确定成立，暂住在大河旅馆。 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陶铸兼任市委书记，副主任武修全兼任卫戍区司令。一天之后，1948年10月28日，军管会领导班子即率领4000名接管干部连夜火速南下，直奔沈阳。 从哈尔滨到沈阳的火车上开了5天，陈云就在火车上组织了整整5天的军管会的会议。会议内容从干部的临战培训到具体事项的分工，林林总总，无一而足。由于准备的时间紧迫，很多入城之后需要的物品，比如布告、报纸等等，都是大家在火车上赶制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军管会的封条，样式极其普通，字体规整素朴。时至今日，我们还依稀能够感觉到这样一幅看似普通但在当年的沈阳城里唯一有效接收文件的份。持有封条的接管人员被称为军代表，他们遵循严格的接收纪律，对旧政权的机关单位物资财产进行仔细的查验、登记、封存，总体原则都记录在这份沈阳市接收经验简报中，统共16个字，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份简报是陈云亲自起草的，其中明确写到16字原则，借鉴的正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式，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路和城市特点进行了完善。虽然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里面的学问得好好跟您解释解释。 所谓个案系统，指的是沈阳市军管会中除领导核心之外，具体工作部门分为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4个单位，共9个系统，需各自与旧政权中相应的城市职能部门进行接洽。而自上而下是要求各个原有机关单位需由最高级主管人员负责向军管会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则由第二级办理，依次下推。 以上原则条款听上去可能您会觉得有些晦涩，但对于经过培训的军管代表来说，如此清晰明确的分工确实能够保证他们在接收过程中有的放矢，快速高效，而且还很好地杜绝了之前在城市解放后出现的乱抓一把的现象。至于后2个原则呢，就好理解多了，比如说原封不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城市治安。民国时期，沈阳市面积不算大，但也有262平方公里，想要维持秩序保证稳定，光靠军管会的干部怎么着也不够啊，

751国际设计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本届751国际设计节将围绕食物设计，以好吃的设计为主题，从食物美学的视觉盛宴、食物的记忆的情感珍藏，到食物科技的新兴体验出发，更注重美食与设计之间的意趣以及互动交流。随着开幕式的启动，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751国际设计节各项丰富多彩的展览、论坛和体验活动也全部正式开启。这是一场世界各地的饕餮盛宴，非常值得期待。2018798北京艺术节正在798艺术工厂正式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将举办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展示、艺术研讨会、涂鸦艺术等数十场艺术活动，集中展示文化艺术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为金秋北京带来多元艺术盛宴。2018北京798艺术节意在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展示，并在朝阳区建区60周年之际展现中国文化底蕴、首都文化风貌、朝阳文化特色。异彩纷呈的艺术展览是历届北京798艺术节的主打项目，也是最受广大艺术家和文艺爱好者关注的部分。行进中的历史作为798艺术节的主题展览，梳理了40年以来在社会、艺术系统、国际文化交流等不同层面发生的重要事件。本次主题展览通过文本、图片、影像资料、历史文献等作品，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及内在关联，并辅以学术著作和期刊阅读区、影像资料查阅区、自助语音导览区等多个板块，帮助观众了解这段社会与艺术交融前行的历史进程。公共艺术作为面向公众最直接的艺术形式，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当代艺术的魅力及创新精神，同时反映了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的理想与激情。798艺术区室外空间存在众多公共艺术作品，具有标志性、艺术性、观赏性等特征。本届艺术节梳理了园区现有的重点公共艺术作品，如隋建国的盲人肖像、郑国谷的心游溯源等，通过为这些公共艺术作品统一制作导览立牌，引导观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园区的公共艺术作品，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公共艺术，更好地将艺术融入生活。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有一件很贵的文物失而复得，亨利八世的圣杯挂毯时隔近300年后在西班牙出现。亨利八世的圣杯挂毯由金丝银线编织而成，最后一次出现于1770年的温莎城堡。作为金丝银线编织的杰作，它是皇室财富的表现。在1530年代，它见证了在汉普顿宫的都铎王朝。挂毯展示了在国王毁坏修道院之前其烧毁异教徒的书籍的故事。挂毯在1574年亨利八世去世时被陈列在汉普顿宫，并在1670年代查理二世重新使用它们装饰温莎城堡。在1770年挂毯最后一次出现，然后挂毯消失得无影无踪。世界首例下肢完全瘫痪的病人通过电子设备重新获得了行走能力。杰瑞德由于交通事故导致下肢瘫痪，两年前他加入了一项开创性的医疗实验项目，利用硬脊膜电刺激系统和不断重复的康复训练，与他合作的研究小组希望能够让他恢复站立和行走能力。手术后的几周，杰瑞德就可以躺着实现类似踏步的动作，并能够依靠胳膊掌握平衡独立站立。当他能想到站立或者迈步的时候，植入的电极就能让神经元获得信号。不过如果体内植入的设备被关闭，他就无法完成这些动作了。这表明他所获得的站立和行走能力完全依赖于电刺激。探索火星的火星车最近有了麻烦。美国宇航局好奇号火星车已经终止了所有科学操作，因为火星车主计算机出现了一个神秘故障，阻止探索信号发送至地球。这个神秘故障导致造价25亿美元的好奇号火星车停止火星所有科学实验。任务小组称，好奇号作为一个行星间科学实验室，不能将储存在火星车内的数据传送至地球，在问题解决之前，其所有实验操作都是没有意义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并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火星车主计算机故障，在工程师没法诊断和解决问题之前，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马上到来的十一假期，有很多好的文化活动推荐给您。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10月1号到10月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据了解，2018年中国戏曲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全力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首都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亮丽名片，振兴戏曲成果的展示平台，百姓体验戏曲文化的盛大节日。今年戏曲周新增设的戏曲科幻秀《梦回牡丹亭》，利用全息成像、智能人机互动等技术手段，通过声、形、意、美术呈现与动线设计配以表演，打造一部动态沉浸式视觉观赏秀。戏曲科幻秀《梦回牡丹亭》的体验活动贯穿整个戏曲周，自10月1号上午开幕式后在园博厅拉开帷幕，10月2号到7号每天9点至17点游客均可感受和体验。喜欢相声的朋友别错过，欢乐颂人民坚守15年，庆祝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15周年暨改革开放40年惠民演出活动正在进行中，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举行。作为本次活动重头戏的五场惠民演出将于10月3号到10月7号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风尚剧场上演，精选近40段相声作品回馈观众，其中原创作品超过 80%。 五场演出分别以不忘初心、中流砥柱、名师高徒、名家名段、群星璀璨为主题，登台献艺的不仅有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刘兰芳、李金斗、刘洪新、王千祥、李增瑞等，也不乏在俱乐部成长起来的新的优秀演员。群星璀璨的专场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演出，将邀请100位东城区的文明引导监督员前来观看，其他场次也将以公益票的形式发放给节日期间奋战在一线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让他们在欢笑中欢度国庆佳节。黄金周期间，门头沟区在具有1711年的北京古刹潭柘寺举办首届柘树文化节，活动现场举行柘树文化艺术展、茶说柘福艺术表演，诵读白居易诗《云飘雨送柘之来》，认养一棵树，绿染潭柘寺，保护现有柘树活动，绿色行动千株柘树公益植树活动，同创文明城区柘树与福艺书画家亲笔会开展柘树文化旅游创意产品展览展示等活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城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秋冬进补，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海参，因为呢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不仅全家老少都能吃，而且呢营养价值也很稀缺，比如说多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等等。所以呢不管是自家吃还是送朋友，现在呢就是吃海参的好时节了。 是的， 那考虑到假期啊大家都有用参需求，所以呢今天带来了仅此一天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推荐。 没错啊，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当中您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就能够立减1200块钱，这单盒裸价才799。而且呢只要订购一盒海参的，咱们就能够获得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免费赠送。 是 1米8的大床规格，驼毛填充物，亲肤柔软又暖和，这吊牌价是2980一床，之前呢在咱们享购的会员价也要680。但是今天双节同庆，您拨打40071061008订购一盒海参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 对， 热线呢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哎，不用怀疑啊，您没有听错，只要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799块钱，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床价值680元的驼毛被免费赠送。精美的礼盒包装、吊牌和成分表一应俱全。天冷了，家家都需要被子。5斤重的驼毛被啊，送。